今日嘅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咁话：我哋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看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咁我哋好高兴，我哋今日仍然系有张牧师喺我哋当中分享，佢嘅题目系凡事盼望。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系多谢主席同我哋读咗今日呢一段嘅经文，喺罗马书八章廿四到廿五节。嗱，今个月咧系十二月啦，系圣诞月，所以咧其实我定咗呢一个嘅今个月嘅主题咧做 Season of Hope， 盼望嘅季节啊。咁就上两个礼拜咧 ，Jenny 姊妹咧都已经同我哋打开咗序幕啦。咁咧，同大家講咗一篇道，叫做咧《等待中嘅盼望》，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咁咧，其實點解我要揀呢個主題呢？其實聖誕節啊嘛，咁你到處都會見到好多五光十色啊，好多好開心嘅音樂啊，喜喜洋洋咁啊，所以咧總會覺得俾人哋有一種好歡樂嘅感覺嘅。咁最重要咧就係耶穌嘅降生，咁咧都提醒咗世人係咩啊？希望在人間。咁但系咧，其實諗翻咧，今日人咧，其實好多人咧係唔想有盼望、有期望嘅，因為點啊？怕失望啊嘛。本來諗住望子成龍嘅，卒之咧就望穿秋水。秋水係咩？隻眼啊，望到隻眼穿，個仔都未成龍，係咪啊？咁啊，所以今日嘅題目咧叫做凡事盼望，對基督徒嚟講咧，其實又係另一個挑戰嚟噶噃。咁能夠盼望已經難嘅啦，仲話要凡事盼望咧，就更加難。嚇，見到教會裏面啲人咁假嘅，咁虛偽嘅，啊，你對教會都冇曬盼望啦。又或者你覺得？教堂，我哋教堂搞咗成年幾啦，仲係爛屋一間，爛地一片，哇！對教堂即係有咩盼望咧咁？搞成咗啦，我哋人丁單薄，得咁少人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我已經老啦，仲可以為主做啲乜嘢咧咁樣？又或者我飯碗都不保啦，而家咁我可以仲可以點樣侍奉呢？我嗰啲工作咁忙，我邊度有時間可以去做啲乜嘢呢？又或者我讀書咁少，英文又唔識多隻，我可以做啲乜嘢呢？有時我哋真係對人、對自己、對教會、對世界、對家庭，可能都失咗呢一座盼望嘅能力。我盼望今日可以使用呢篇道去俾我哋大家都能够揾到一个可以凡事盼望嘅能力呢一个秘诀，让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主耶稣，多谢你嚟到呢个圣诞节嘅呢一个嘅季节，实在真系俾我哋思想到主耶稣你。本来是高高在上，本来在天上是享受一个荣耀尊贵无忧无虑的一个的境地。你是神，你是有足够的自由可以去决定你是不需要来到人间，因为你知道来到人间实在要受苦，你是走上十字架痛苦的路，这个这么大的使命你是知道，你也知道为什么你要受这些苦，目的是拯救我们，爱我们。神啊，即是当我们人在地上要面对种种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灰心丧志，我们都没有盼望，我们会失望，无论对人、对自己、对所有周遭的事，我们都觉得很多的失望。神啊，真的这件事不是神你自己想我们这样，你既然是拯救我们，求你都是帮助我们去看到盼望那个的能力，看到可以凡事盼望 的, 的, 的, 的, 的因素，以致到我们能够真的活在这地上剩余的日子，我们能够拿着这个盼望的能力可以去见你面。主啊，求你都使用今天这个讲道，让我们每一个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建立。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 一个人可以十几日在个山洞那里困住，没水没粮食都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一个人没了盼望，不用两日就会死。有人这么说，他说 When a man loses his hope of a future and purpose, he'll surely watch him die a slow death in front of you. 他说如果一个人没了对将来和人生的目的的盼望的时候，很肯定你会在你面前慢慢地死。其实呢，有很多青少年人呢，你会见到现在的青少年人很多都行尸走肉地去生存，因为他们没有人生的目的，也都不会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期望。他们最大的希望，之所以未死呢，是因为他们希望那场打机呢打更高的 level， 可以打到最好的成绩，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但是呢，这个 Nick Wiggy 呢，大家认识他了，没手没脚的 Nick， 他讲这句说话， I was never crippled until I lost hope. The loss of hope is, for worse, is far worse than the loss of limbs. 即是说呢，我不会残废的，直至到我冇晒希望。如冇晒希望呢，係比冇晒手脚更惨。我哋都知道佢自细一出生呢就冇晒手脚。但係因为佢嘅父母对佢仍然有盼望，所以佢嘅人生就不一样。虽然冇晒手脚，但係竟然佢活着一个丰盛同埋有意义嘅人生。他創立了一個機構呢，叫做 Life Without Limbs， 生命沒有手腳的生命，還有一個呢叫做 Attitude and Attitude， 是一個學習怎樣在世界那裡去有一個好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上種種的困難。兩個機構，他就不斷去各國周圍去 講道啊，還有去宣講這個盼望。但是有些人呢，其实他以为自己有盼望，但是他人生没有盼望。是哪些人呢？就是这个约伯记八章十三节讲话，凡忘记神的人，境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人的指望要灭没。即是告诉我们呢，如果你忘记神的人呢，或者不认识神的人，或者不信神的人呢，根本他有盼望都即是没有盼望。这种人是没有盼望，但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怎样能够学到凡事盼望呢？怎样？所以我第一样呢，就会跟大家去研究一下盼望这个的定义是什么。英文字典呢，你查字典 hope 这个字呢，它会告诉你 a feeling of expectation 或者 optimism and desire for a certain thing to happen， 是一个感觉去期望同埋很乐观去期盼，是一个欲望，想有些事将会发生的。那你就好像告诉你听，我希望你2019年会好过2018年。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的意思。但是你强调是一个 feeling， 是一个感觉来的，是一个期望，是一个欲望。但是这些呢，其实不是一定成就的，只是一个 wish， 一个希望而已。乐观的期望呢，有时会带来一种叫做 false hope， 错误的盼望。就好像呢患病，我们会很乐观跟你说呢，就是你会没事的，但是呢你一点把握都没有。这种呢就只是一种愿望，不是真正那种的盼望。因为乐观的期望其实是容易带来失望的，你会没事的这样，如果继续有事那你会失望。因为为什么会失望？因为这些是我们没办法知道将来呢发生什么事的，是福是祸我们不知道的， 我哋只係希望啦咁樣。咁所以咧係我哋冇辦法控制嘅。但係聖經所講呢個盼望有咩唔同咧？就喺我哋今日嘅經文裏邊，八章二十四到廿五節，佢話我哋得救係在乎盼望，只係所見嘅盼望，唔係盼望。嚇，邊個仲會盼望去見到嘅咧？但我哋如果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我哋得救是在乎盼望，呢度就係所講嘅我哋 already but not yet 呢個觀念啊。我哋得救未咧？我哋原來已經得救，但係成個得救嘅過程完成曬未咧？原來係未完成嘅，所以先要盼望。佢話：如果你見到啦，攞到啦，你仲使乜盼望啊？係咪啊？即係例如，如果我話俾阿仔聽啊，你畢業咧，我哋會送一架車俾你嘅咁樣。啊，畢咗業嚟啊，咁啊，如果見到架車，咁我就唔使盼望啦嘛。就係、是、當佢未畢業，仲未畢業嘅時候，就知道啊，我哋應許咗佢有架車，畢業嘅時候咧會送俾佢，咁佢就要等待啦。就係呢一種仲未睇到，但係要仍然忍耐等待嘅情況。咁咧，所以咧呢、這個得救咧，其實我哋仲未完全得到曬，所以我哋係仍然。在呢個盼望嘅裏邊，係咪？嗱，希臘文咧，盼望呢個字叫做 elpis。elpis 呢個字咧，就係話係一個對於將來等待嗰個期望咧，嗰樣嘢係好 sure 嘅，好 certain 嘅，係好肯定會相信有信心一定得到嘅。嗱，呢一個解釋咧，就唔同我哋頭先講話。希望你嚇一九年好過一八年嗰種嘅願望喎？點解啊？因為嗰種咧，我哋唔肯定嘅希望啫，係咪啊？因為將來你一九年點樣，我即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咁所以，但係呢一座聖經裏邊講嘅盼望咧，係我哋有信心一定達到、一定得到嘅嘅一個嘅盼望。而呢個盼望咧係睇唔到嘅，係而家睇唔到。是會將來一定會發生的，一定會成就的，這個就是我們說的聖經裡面盼望的定義。大家看看這幅圖，看不看到什麼？我們開車的時候呢，有時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的，特別在北部，突然間大霧起上來，你前面呢是完全看不到前路是怎樣的，你會想什麼？你一路揸緊車的時候你會驚噶嚇，你唔知道咧，真係你唔知道前面個霧後邊咧有啲乜嘢，可能你一行到埋去，原來停咗架貨櫃車度，哇，好驚噶，係嘛？大霧會帶嚟俾我哋唔知道前邊係點樣咧，我哋會有恐懼嘅，我哋會唔即係好彷徨，我哋會好慢慢地戰戰兢兢咁樣走過去。你知唔知歷代歷世嘅基督徒都係喺一條迷迷霧霧嘅天路上面走嘅，走咗好耐啦。由亞伯拉罕到而家走咗三千幾年，都係迷糊一片嘅。但係佢哋有一個盼望，盼望喺呢個迷霧、這個霧霾嘅後面咧，係一幅燦爛、榮耀、奔虛咁嘅場面。嘅一個嘅美好嘅家鄉，呢、這個就係佢哋所期盼嘅得救嘅盼望。而呢個盼望對佢哋嚟講咧，係深信一定得到，一定去到呢一個境地嘅。所以咧，希伯來書一章十一章一節同我哋講咩啊？信就係所望嘅事嘅實底，係未見之事嘅確據啊嘛。英文就話呢個 faith is the reality of what is hoped for。你盼望的是一個事實，是一個 reality， 而你見不到的是一個 proof， 是一個證據。這句說話如果拿到法庭就行不通的，那個證據是看不到的，法官不會接納。但是這個就是信心，原來信就是要這樣的，是有盼望你就一定要相信。所以信心和盼望其實是 hand in hand 攜手的，你不能夠分割的， 特別咧喺希伯來書第十一章嗰度講到一連串嗰啲信心為人榜嘅時候咧，最尾講到呢一句，十一章三十九節，佢就話呢啲人啊，都係因著信得了美好嘅證據，卻仍未得著仍未得著所應許嘅。咦？得到乜嘢證據？但係未得到咩應許喎、啊。原來喺神喺呢一個霧霾嘅天路嘅一啲段路裏邊咧，放咗一啲證據喺度嘅，即係好似你打機嘅時候攞咁啊，攞咗一個果子，又攞咗行兩步，又攞咗一啲金幣咁樣嘅，一啲證據係俾呢啲行喺天路上邊嘅人咧去攞嘅。例如亞伯拉罕，神應許亞伯拉罕，你嘅子孫會多到好似海沙咁樣。咁所以個證據就咩啊？俾佢生咗以撒。例如神應許以色列民可以出埃及，出之哇好神蹟地，將成個200多萬嘅以色列民咧就帶咗出埃及。神應許以色列民可以入呢個迦南地嘅，哇迦南地嗰陣時嗰啲人高頭大馬嚇、好似食人族咁樣嘅，咁樣但係竟然。神就應許俾佢哋入迦南地，佢哋就入到啦。呢啲就係證據。神應許俾大衛嘅王位一路永遠係有係作王嘅。大衛嘅王位就一路作王，直到神應許尼賽亞會喺大衛呢一個王位裏邊出一個尼賽亞嘅時候，2000年前耶穌就降世嚟到世界。一個一個咁樣嘅美好嘅證據，目的係乜嘢？目的係要話俾呢啲行喺天路裏邊嘅呢班人，話俾佢聽，神嘅應許一定達到嘅。你喺霧霾嘅後邊神應許你嗰個得救嘅應許咧，一定會達到嘅。所以你放心繼續行落去，雖然係霧霾，前邊迷惘一片。但是这些证据是告诉我们你要有信心。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回想过你有没有一些神给你的美好证据告诉你神是与你同在，你的得救是有把握的。我们要知道，要数算，这些是信心的指标，是叫我们继续可以去盼望，盼望嗰個睇唔到嗰個嘅應許。所以咧，有啲人咧，甚至乎連死嘅時候咧，佢要等待，等到死啊，都未必會得到嘅。就好似呢一班嘅信心為人榜裏邊，最後咧，希伯來書11:13話：呢班人啊，係存住信心死嘅，但係並沒有得著所應許嘅，佢從遠處望見。他看到啊，遠處，但係死嗰日都未得到啊。所以咧，可能我哋真係等到死嗰日咧，我哋都未能夠真係得到呢個得救嘅應許。但係我哋已經得到美好嘅證據。所以呢一路盼望呢個定義咧，你會係用一個用四個嘅階段咧，去同大家講嘅。首先就係我哋有盼望。盼望是要需要咧有信心去等待，你等待等咧要等好耐，所以你要忍耐。你唔等得耐咧，你就唔能夠忍耐。你能夠忍耐去有信心咁樣等待嘅時候，將來一定會實現，將來一定會實現。呢個就係等盼望，聖經所講嘅盼望嘅定義。咁跟住我哋要講盼望嘅重要性啦。我哋今日講呢個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其實咧，大家如果熟悉聖經都知道出自邊度啊？凡事盼望咧，冇錯啦，就係《哥林多前書》13章愛嘅宣言裏邊講嘅，愛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係 love always hope。所以呢個凡事咧就唔同我哋上一次講話凡事謝恩嗰個凡事。凡事謝恩嗰個係 in all circumstances， 即係喺所有嘅環境裏邊咧，你都要謝恩。 而呢一個凡事盼望咧，係 always hope， 即係話你經常常常要盼望嘅。咁咧，其實保羅喺呢一個講愛篇裏邊講呢一個盼望嘅時候咧，佢已經咧將基督教咧最重要嘅三個特質講咗出嚟啦，係嘛？就係、是、信、望、愛，係咪？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聽到嘅咧就係信心同埋愛心。但其實很少講盼望嘅，咁所以今日咧，即係特登同大家咧去研究呢個盼望嘅課題，咁要考下大家啦。信望愛，我哋知道愛係咩最大嘅，但係最先嘅係乜嘢？最先嘅係咩？最先出嚟嘅係咩？咁啊，當然係盼望啊！點解咧？原來咧，愛心同埋信心咧，都需要喺盼望嗰度萌芽出嚟嘅喎。邊度講啊？原來喺呢個 NIV 聖經嗰度講嘅。如果中文睇咧，就未必睇得好清楚。中文喺哥羅西書一章四至五節嗰度嘅，因聽見你哋喺基督耶穌裏嘅信心，並向眾聖徒嘅愛心，係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嘅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咁樣。嗱，但係咧，如果 NIV 嗰個版本咧，佢就話咧，呢個 faith and love， 即係信心同埋愛咧 ，that spring from the hope stored up for you in heaven 嘅。咁咧，即係話信心同埋愛心咧，原來係透過盼望嗰度萌芽出嚟嘅，萌芽出嚟，而呢個盼望咧係存喺天上邊嘅。咁即係話咧。你要有多個盼望，你先出到個信心同埋愛心，係咪咁講？就例如咧，有好多人咧，佢唔想結婚，就因為佢哋唔再咧盼望有咩啊天長地久啦，即係白頭到老呢啲嘅世盟誓啊。咁如果已經唔再盼望嘅時候，佢就自然唔會信會有啦。所以佢哋就覺得我就唔想結婚啦，就唔。而咧走埋一齊嗰種嘅愛咧，亦都非常之短暫。因為一遇到困難，一遇到大家唔鬧交啊，唔啱啊，或者唔順意嘅時候咧，就會分開咯。咁咧，所以咧，佢呢個肯定唔能夠天長地久嘅咧，一定實現到啦。因為佢冇咗呢個盼望，佢跟住冇咗呢個信心，而跟住就冇咗愛，係咪？亦都有啲人咧結咗婚之後咧就。好多都想有自己嘅 BB 嘅，但係一諗到，哇！一有 BB 咧，你就要付好大嘅代價嘅，或者又覺得自己唔識教啊，佢嗰個唔敢盼望啊，唔敢盼望能夠教好個仔望子成龍啊，所以索性點啊？唔要咯，唔生咯，因為佢就覺得費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啦，所以就唔生啦。所以你會睇到咧，你有盼望就必須要有信心。你然之後先至能夠活出愛出嚟嘅，所以盼望咧其實就係一種乜嘢啊？係一個意象，係一個 vision。而信心咧就係一個立志，係一個 commitment。然之後你先至會有愛心，有一個行動。點解？所以愛篇裏邊話愛就係要 always hope， 要常常盼望。愛就係盼望，愛是恆久忍耐啊嘛。就去到盼望，所以是一种行动来的。你没有那个盼望，没有那个 vision， 你就不会 commit， 你就不会做事，你就不会去爱，是吧？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这个就不是第一任总统，这个是第二个人，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发明家来的，讲了这句话， When there is no vision, there is no hope， 没有意象的呢，你就没有盼望的了，是的，是吧？我哋冇意，即系睇唔到，即系我哋冇嗰个将来嘅远景嘅时候，我哋就会冇盼望。另一个人叫 Samuel Johnson 就讲呢句，即系 Samuel Johnson 咧系一个英国嘅作家嚟嘅。佢话 When there is no hope, there can be no endeavor。即系如果冇盼望咧，冇盼望我就唔需要努力啦，系咪？即系正如果我哋对前途，我哋冇盼望，我哋将来。我要成為一個點樣嘅，做一個咩工，成為一個點樣嘅人，你就唔會 唔係好盼望嘅時候，你就唔會去努力向呢個目標去進發嘅咯喎，啱唔啱啊？所以 vision 就係我哋嘅盼望，我哋嘅盼望就驅使到我哋能唔能夠立志，然之後又附上我哋嘅愛心、我哋嘅忍耐去成就。所以咧，我就將呢一個定盼望嘅定義咧，就加上咗意象、立志、有愛嘅行動。你的應許才能夠成就。有很多基督徒只是停留在盼望，他知道神應許有永生的，他有天堂的，所以他就盼望啊，第日死了之後，我信了耶穌了，死了之後等入天堂這樣。但是他沒有附上這個信心的 commitment， 那個的立志，更加沒有，以致到佢冇呢個愛嘅行動，冇忍耐去愛就係忍耐，所以亦都冇附上呢一個愛嘅行動去搭上。所以究竟呢一個嘅應許能唔能夠成就喺佢身上咧，真係好難講。佢冇行到呢段路啊，淨係企咗喺盼望嗰度。所以盼望其實係基督徒最關鍵，就好似咧，就好似一個火爐咧。你要點著一個火爐，你要第一粒的火種，盼望就是這個火種，要燙著，要燙著這個火，這個愛火才可以重燃。所以我們今天有很多人呢，看到有很多父母生了一些子女出來，可能有自閉症，或者有些 先天性的殘疾，或者有蒙古症，這些這樣的問題。如果他對他們沒有絲毫的盼望的話，就會弄死他們，一出世就弄死他們，或者照到起到肚照到的時候就不想生出來，是吧？能夠仍然保存他們，留他們下來，仍然去養大他們，事實上要有很大的盼望，很大的決心，才可以附上這麼恆久的愛心去成就到這個兒子、這個女兒，他長大成人。盼望在哪裡來呢？盼望的來源是神給的，因為哥林多後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十六節那裡這麼說，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我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盼望原來在神那裡來，是賜給我們，何時賜給我們呢？就是剛才說得救是在乎盼望，就是原來我們信耶穌那一刻，這個盼望神就賜了給我們的。所以不是從我們自己的 feeling， 我們感覺或者我們期盼出來的。所以呢，我們就不應該說哦，我希望我會得救的，但我不肯定的，而是我們如果真正相信耶穌 的人呢，我們就需要說什麼？我是肯定，肯定我是可以得救的。因為剛才說盼望，你是肯定將來那個得救的應許一定得到的嘛，所以你就不可以說我信了耶穌，不過我不是很肯定我得不得救的，這個不是真正聖經給我們的盼望，也不是神給我們這種不肯定的盼望。神給我們的盼望是肯定的。為什麼？因為我們相信一個信实的神，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就必定成就。哇，这段圣经呢是在希伯来书六章十四到十九节讲关于亚伯拉罕，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藉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起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牢，又坚固又牢靠。哇，这里讲讲紧乜嘢？讲紧神应许俾亚伯拉罕嘅应许系赐福俾佢，俾佢好多嘅子孙。咦？呢度讲 亞伯拉罕恆久忍耐就得咗應許喎。其中一個頭先講嘅美好嘅證據就係咩？咦，佢開始生咗以撒。但係咧，呢度肯定話俾我哋聽，亞伯拉罕係一定得到應許嘅，嗰、那個嘅得救嘅應許。OK， 所以佢嘅大福佢得到，佢嘅子孫多起嚟，呢、這個會得到。咁咧，神話我嘅應許，想話俾世人聽，我嘅應許係唔會更改嘅。咁佢再做多一件事係咩？佢發誓，神發誓啊！所以藉住呢兩件事，邊兩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應許，神講要應許，神 promise， 神話 promise 嘅時候咧就好肯定噶啦嘛，因為呢度講佢唔會講大話噶嘛，再加埋佢仲要發誓添，仲要發誓添，發誓即係咩啊？哇 ，very sure 啦，我發誓，神已經係一個好信實嘅神，佢應許講得出嘅説話就唔會講大話。再加埋去發誓，所以呢兩件事咧，係話俾我哋聽咧，神係決不會更改呢一個應許，係咩應許？就係俾我哋得救嘅應許。所以我哋有盼望嘅人咧，就好似靈魂嘅牢啊，又堅固又牢靠啦，好 sure 啊，好肯定嘅。呢個盼望係勾喺邊度啊？呢個牢啊，牢嘅作用係咩啊？船係啦，就要穩定個船，唔好俾佢漂嚟漂去啊嘛，係咪？同埋經得起呢個風浪啊嘛，個鰻就扣緊啦，扣緊你邊度？扣緊你邊啊？扣緊你神嘅話語同佢嘅應許裏邊啊嘛，係咪？而呢個講出呢個應許同埋呢個説話嘅神係咩神啊？係一個 faithful、trustworthy， 係信靠得過嘅神啊！哇！即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喂，我俾1,000,000你啊，做聖誕禮物，係講咩？因為你知道我俾唔到你，咁我又即係大隻講咁樣，咁樣，所以你唔會信得過我啊呢、這個應許啊。但係如果係神講嘅咧，你就一定會信得過，而且神發誓，呢兩個肯定會俾你。咁第二樣嘢咧，仲有喎、哦，呢、這個神唔淨止信實，佢仲係一個作奇事嘅神。我哋嘅盼望係擺喺呢一個神係會作奇事啊？點解啊？你絕望當中仍然可以有盼望啊！哇，真係好 contradict 啊！呢一個講法就係 against hope 嘅時候，你會有 hope 嘅，就係呢一個記載喺咧希伯來書4:17-22啊。呢度講咧又係講亞伯拉罕。但係呢個羅馬書4:17-22，佢呢度講阿伯拉罕所信嘅，佢信乜嘢？佢話信嗰個能夠叫死人復活，使冇變為有嘅神啊！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嘅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嘅父。他在無可指望嘅時候絕望啦，佢因為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點解啊？因為佢將近百歲嘅時候，雖然想到自己嘅身體如同已死，撒拉嘅生育又已經斷絕，即係話冇曬希望噶啦，仲想生仔，絕望噶啦，係咪啊？即係好多人咧，即係不育嗰啲咧，試過好多方法都搞唔掂嘅時候咧，絕望噶啦，放棄噶啦，係咪？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嘅信心還是不軟弱，並且仰望。神的应许，神应许什么？你要作多国的父啊，你的子孙会多过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啊，这个应许嘛。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的，反倒因为信心，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在絕望裏面仍然有盼望啊！你做不做到啊？做到，點解啊？你覺得你自己冇曬希望，乜都唔得，或者你對於教會完全失曬信心，乜都唔得，所有人你都覺得睇唔順眼，個個都假嘅，又冇愛心嘅時候，你仍然可以有盼望，因為 神是一个作奇事的神，使无变为有，叫死可以复生。一个死的人，他可以叫他重生。我们就算对自己几绝望都好，神可以将我们复生。神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叫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所以我们的盼望除了是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出自一个信实的神，出自一个能够作奇事的神。第二个我们能够信靠得过的就是个福音。这里哥罗西书一章五节说，是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个盼望就是勾起这个福音里面，就是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这里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这个他即是神的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这个盼望呢是活泼，因为建基在主耶稣的死和他死之后能够复活。主耶稣来到世间，不单止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洗干净我们的罪，凡是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的盼望呢是主耶稣在这个福音里面是给到我们的，因为透过主耶稣的复活，就将一切的丰盛啊、恩赐啊、荣耀基业都已经奠定了。即是说摆了在迷雾的另一边的得救 的应许那里呢，他已经摆定了，因为耶稣的复活呢，他已经摆好了所有的荣耀，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荣耀恩赐，这些的丰盛呢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个盼望已经落实了，落实了即是落了重订了， OK。 所以我们盼望些什么呢？最后讲这么久，究竟盼望些什么呢？我们由开始信耶稣开始，我们这个信耶稣开始，神就给了我们这个盼望啦，是不是？我们盼望是需要经过这个信心的等待忍耐。在这条路的这一边呢还是迷雾一片的，是不是？在迷雾的另一边呢就是将来，将来这个应许会实现的。那我想问你们，你们给你们选择题了，一个一个的应许盼望究竟几时会出现呢？第一个，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是应该在这个的天路里面的哪个位置呢？在将来的位置呢？还是在中间的位置，行紧的时候的位置呢？还是在信耶稣一有盼望的时候出现的呢？第一个位置，当是十字架信耶稣那一刻有盼望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罪就得赦了。第二个，与主同在是几时的呢？是不是需要盼望的呢？开头的，没错了，不用盼望了，因为即刻得到了。你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与主同在，不需要盼望，因为刚才说什么？你见到的得到的你就不用盼望嘛，你盼望的是那些将来未得到的嘛。好，那灵魂得赎呢？灵魂得赎呢？是不是？其他人没说呢？灵魂几时得赎呢？蛤？灵魂的得赎呢？啊，讲了，讲了，哦。灵魂得赎呢是应该在开始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进入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已经有圣灵进入我们，所以我们的灵魂已经是重生了，是不是？所以已经得赎。肉体的复活呢就在将来了。肉体的复活在将来，因为我们会死，但是将来呢就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嘛。咁嗰陣時就係要盼望啦。好，永生咧， 永生咧將來嘅係錯啦，永生搞錯咗啦。原來一開始信耶穌嘅時候，我哋嘅永生就已經開始咗啦。點解你明唔明啊？永生代表乜嘢啊？ 有神與我哋同在， 永遠同在啊嘛。幾時主與我哋同在啊？ 信 有幸啊，頭先揀咗啦，信我嚇，所以呢個唔使盼望嘅，永生唔使盼望，我哋已經得著。我哋已經得著，因為由信耶穌嗰刻一路到永遠，我哋都會有永，即係有永生。好啦，主再來咧，將來啦，冇錯，將來嘅要盼望啦，所以我哋要盼望主再來。新天新地咧，將來啦，因為而家仲係活喺舊天舊地，今天今地啊。OK， 咁誒。與主一同作王咧，冇錯啦，因為我哋而家仲係做緊百姓啫，我哋未曾夠作王，咁將來咧就與主作王，呢、這個需要盼望啦。同埋我哋能夠得榮耀嘅賞賜咧，係啦，榮耀嘅賞賜咧係將來我哋會得到嘅平安喜樂咧，現在就有啦，一信主我哋神就賜俾喜樂平安。OK， 咁仲有咧，冇眼淚、冇死亡、冇痛苦咧，係將來咧，因為我哋而家仲有啲痛苦、眼淚裏邊啊。羔羊嘅筵席咧，將來啊，冇錯，我哋要盼望將來我哋有得入席啊，食呢個羔羊嘅筵席。耶穌得勝咧， 耶穌得勝咧， 現在。 現在就得勝了，沒錯，當他死之後復活，他勝過死亡，勝過罪惡，還有勝過魔鬼，那時已經得勝了，所以得勝不是將來的事。耶穌在十字架那時，死十字架復活之後，那時已經得勝了，所以呢，我們是過，我們信耶穌的時候已經是跟著一個得勝了的王了，OK？ 所以不是將來的事。咁好啦，患難得幫助咧，嚇、啊，即係一盼望一患難得幫助，得幫助，而家就得，我擺喺中間嘅，係咪中間啊？ 因為佢係 continue 啊嘛， 係啊，因為你啲患難未嚟啊嘛，可能你前面仲有患難噶嘛，係盼即係、就是、盼望能夠前面嗰啲患難得到幫助啊嘛，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已經過去咗嘅患難得到幫助已經過去咗啦，咁所以係一個即係喺你等待忍耐嘅呢一個過程裏邊，你會患難得幫助。仲有咧，仲有呢個叫做咩？禱告啲蒙應允啊，亦都係啦。我哋個前邊我哋仲有未知嘅嘢咧，我哋禱告嘅時候咧，我哋唔知道神應唔應允，但係咧神應允我哋，我哋呢個係喺。这个等待忍耐的过程里面还有呢，最后是丰盛的生命呢， 整个 是的，丰盛的生命在整条天路里面呢都是慢慢慢慢去建立起来的，所以呢你看到呢，哇，有一些原来不用盼望了，已经得着了，你有没有信心你已经有这些东西？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有这些东西？跟着有一些原来要盼望的，呢啲就係歷世歷代嘅基督徒，佢哋要盼望嘅。但係頭先講啦，盼望嗰個鬧喺邊度啊？ 陣嘅説話 落咗個鬧，落個鬧咧落喺神嘅話語，佢嘅應許。因為呢啲話語係邊個啊？係喺三一真神、父神、主耶穌同埋聖靈裏邊去同我哋講嘅。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學習了這個的盼望這個功課，盼望的功課呢，這個學習其實很少人講的，因為在聖經裡面呢其實都很散下的，但是即我嘗試就是明白到知道盼望為什麼基督徒要不要有盼望，可不可以絕望？基督徒不應該絕望，剛才說沒有希望的人是什麼人啊？是沒有神的人，沒有神的人才會絕望的，有神的人是不會絕望的，因為當我們信神有神的時候呢， 神就将个盼望俾咗我哋啦嘛。所以我哋无论遇到啲乜嘢嘅情况、患难，遇到咩境况，遇到一啲咩人，我哋对一啲嘅关系失去咗盼望，无论喺你家庭里边、你人际关系里边、喺我哋嘅事业、我哋嘅前途、我哋嘅工作嘅里边，都可能会令到我哋沮丧。但系我哋仍然要喺绝望当中揾到盼望。有时可能你会觉得啊，有啲人冇得救噶啦，你唔使同佢传福音噶啦，嗰啲人死硬噶啦，咁你就对啲人绝望咗啦。唔应该啊，要有盼望。啊，呢、這个人嘅性格冇得改噶啦，唉，佢啲咁嘅性格注定失败噶啦，绝望啊，唔得噶。我哋对呢个人要有盼望，因为我哋对神有盼望。我哋唔系对人对佢有咩期望，我哋对神有期望。如果嗰个人系喺神嘅里边嘅话，我哋唔可以对佢绝望嘅。所以我就想问下大家，你自己觉得对自己、对人、对教会有咩嘢期望？我头先讲。期望就是什么？盼望是什么？ Vision 来的，是个意象来的。你对自己有没有意象？有没有盼望？我活在今天，活在当下得了。我昨天遇到那个，有个美国人，就是英文人，他觉得现在活在当下就已经 是 OK 了，他不需要想到那么远将来。我们呢？你对你自己有没有期望？頭先講冇期望咧，就冇努力噶啦，你就冇行冇努力去行呢條天路嘅。所以我哋要諗，我哋究竟對自己有冇期望，對別人有冇期望，對教會有冇期望，對神嘅天國有冇嘅工作有冇期望？我哋需要有期望，我哋先至能夠努力。如果我哋咧對所有啲嘢都冇盼望嘅時候咧，你要諗下主耶穌點解要嚟呢個世界？佢嚟嘅時候都已經知道成班都係罪人嚟噶啦，全部都罪人嚟噶，係嘛？佢做乜要仲要嚟咧？就係有盼望啊嘛！盼望乜嘢？盼望佢嘅愛能夠感動到一啲人去悔改、回轉。跟随他做回一个圣洁合他心意的门徒他的人嘛，因为有这个盼望还有他有预知，所以他才要来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些人绝望，对我们对教会对所有东西我们绝望的话，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死的了，明白？所以可以咧，洪水即系挪亚洪水一役咧，就可以整死晒所有人类咧，咁就搞掂啦，唔需要耶稣嚟噶，系咪？就系因为仲有盼望，所以特别喺患难嘅时候，我哋更加需要去深信，将我哋嘅盼望咧系扣紧喺神嘅应许。神俾我哋嘅应许就系头先呢堆将来喺得救嘅应许里边所应许嘅一切。所以我哋要问自己，我哋能唔能够俾神大大使用咧？我哋对自己有冇盼望？我哋觉得自己系咪一无是处，唔能够做啲乜嘢咧？请大家唔好放弃。无论我头先讲，我哋系咩境况，我哋要相信一个信实嘅神俾我哋嘅应许，同埋信一个咧能够做奇事，喺化腐朽为神奇，就好似耶稣将水变咗酒一样。耶稣可以将个死人可以复活起嚟一样，我哋都交喺神嘅手里边，交喺耶稣嘅手里边，我哋都好似五饼二鱼可以造福好多人嘅。最后喺呢个迷雾嘅背后，你期望乜嘢？见到耶稣。Always hope， 你会见到灿烂嘅。明媚的大光照住你，这个就是耶稣的大光，荣耀的光，就在迷雾背后。所以我们很快会走出这个迷雾，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主，感谢主耶稣 你降生成为一个人，你从一个 BB 开始去经历人间种种的生老、生悲哀痛苦，你亦都尝尽好多的人情冷暖，你知道我哋所经历的，但是神你俾我哋有盼望，因为知道我哋的盼望是在你里面。神你在圣经里面俾我哋有超过7000个的应许，实在是我哋真系攞都攞唔晒，我哋实在真的要好好去把握神你俾我哋的应许，我哋有信心相信我哋跟随你的呢些盼望是不至于羞愧。主啊，我哋多谢你俾我哋可以有凡事盼望嘅能力，有凡事盼望嘅信心，有凡事盼望嘅爱，可以继续行走呢条天路，直至到我哋能够得着应许嘅那一天。主啊，多谢你俾我哋一个咁好嘅信息，求你嘅话语藏喺我哋每一个人心里边，去俾我哋对所有人、对人、对事物、对周遭所有嘅一切。特別對神你是充滿盼望，我們這樣交託祈禱是奉靠主耶穌名求， 阿門。